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87集。你这个被抛弃的孩子。橙子心中掠过疼痛，他告诉自己不应该可怜这个人，啊不，这条龙。但是心口的痛却透露了真实的感觉。橙子眼眶酸涩难当，他知道自己哭了，只是眼泪融化在水中看不见。右手颤了颤，几乎忍不住伸出去抚慰一下那个黑发的脑袋，却强忍着捏着拳头向后缩去。 是我害了你，我是帮凶。 平平的声音传来，这是歉意吗？道歉有用吗？更何况橙子现在忽然就将自己的生死置之脑后，只想着自己父母原来不是死于意外，而是死于一场阴谋，那么冤枉，那么不值。橙子的愤恨和痛苦无以表达，只觉得宣泄的唯一方式就是陪他们去死。 什么时候？ 什么？ 那个该死的仪式什么时候进行？ 我不太清楚，应该是快了吧。 最好快些，我等不及了。 听到这话，你有些意外地看向橙子，只见他双眼闪着灼烈的光，激进疯狂的情绪清晰地涌动着，背微微地弯曲着，拿手抵着心口，仿佛那里正痛不可当。你不由伸出了手，轻唤了一声： 你 走开。 橙子粗暴地嚷了一声： 离我远些，我很想宰了你，可我没有力气，我真的没有力气。 你缩回了手，往墙根缩了缩，两个人就离得远远的，各自缩着，捧着自己的伤口，痛得死去活来。离一身疲惫，失魂落魄地回到府中，不过是两天的功夫，心中焦灼，几乎粒米未进，整个人就瘦了一圈，下巴都尖了许多，满脸的憔悴神情，眼眶微微发红，蓝眸隐忍着濒临疯狂边缘的炽烈。水妖仆人递上一张帖子，他看都不看就丢到一边，叫过那帮今天派出寻找的仆从，听他们汇报结果。仆从们念念叨叨地说着，在紫禁城中找遍了，没有，城外附近也找了，没有，路上那个小渔村根本就没有回去过，甚至橙子原先工作的城市也没有。砰，李手中的茶杯摔得粉粉碎，眸色变得黑沉沉的。 再去找。 他阴沉着脸，两眼发红，仆从们吓得发抖，从门口一拥而出，忙慌慌的都没有看到门口站着红艳艳的红毛大人。目送仆从们慌乱的背影消失，红毛抬脚走进去，一板一眼失礼： 太子殿下，不要烦我。 离低哑的嗓子截断他后面的话： 可是海洋杯的赛事明天就要开赛了，您不需要准备一下吗？ 去他的海洋杯，我没空。 红毛扬了扬眉：太子殿下居然说粗话呢，这可是很罕见的。 您真的不去吗？ 不去。 可是事关您的二哥性命安危，您就一点不在意吗？ 离终于正眼看红毛了： 你他怎么了？ 本届海洋杯的赛场是临时改的，因为恰巧发生了一件棘手的事儿，正好啊，可以集结龙族的力量去尝试解决。你王子前几日突然失踪，王派人寻找，有线索表明是被劫持到了那座古陈城当中。 有这种事？ 居然有人敢绑架龙子？李锁起了眉头，这位性格孤僻的二哥从小就没有母亲，而与他母亲有关的谈论在紫禁城中是个禁忌， 据说还有不少水妖仆从因为多嘴而丧命。再说那都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，那时候离还没有出生呢，再加上生性淡薄，也没有兴趣打听别人的事，只是感觉这位外貌俊美的二哥从小就很难接近，一年到头话也没有说上几句，但毕竟血脉相关，还是不由得动容。 这几天您一门心思找那个女人，自然是顾不得您的二哥了。 红毛的语气里满是讥讽。李撇了一下嘴角不去理他，只是回道，明天我会去的。心中依然焦躁不安。红毛暗暗笑了一下， 或许太子殿下的两样当务之急不是相矛盾的。 什么？黎完全没有领会红毛的意思，心不在焉地问。 啊，我差点忘记了。 红毛做出了一副无意的样子，轻松说， 我去城外散步，恰好捡到一个小玩意儿。 他从衣兜里拎出个东西举到黎的面前，实际上哪有那么恰好，实际上是暗中委派了大量人力搜寻，在那个女子去过的水妖聚集区更是一寸一寸地寻找，最后找到了这个东西。找东西就得细细的来，哪能像太子殿下那样两眼发红到处狂翻一气，完全乱了方寸。虽然红毛对那个女人没有什么好感，但既然是太子殿下的心爱之物，他也希望快快找回来，以便让太子安心于国事，不要再分心才好。离的目光落在那样小东西上，呼吸顿时停滞，是那名叫做小壳的乌龟，此时被红毛用手拎着小尾巴倒提着，两眼发直，嘴巴里紧紧咬着一片碎布条。离一把将小壳夺了过去。 小壳，小壳，城在哪儿？ 小壳两眼呆怔怔的毫无反应。红毛淡淡说， 他中了迷术，几天几夜也清醒不了，只是他嘴里叼的那片碎布大有文章。 离揪着那块布条颠来倒去看，只看得出是银色的奢华料子，其他看不出什么名堂。 您对兄弟真是太不关心了。 红毛遗憾地摇头， 您难道不知道你王子最喜欢穿银色的衣服吗？ 啊，你是说？ 我什么也没说。太子殿下，事关重大，你王子是被劫持还是劫持者，现在谁也说不清楚，就连王那边我也没将这块布亮给他看。毕竟啊，明日入陈城的是您，您自己心中啊先有个防范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